比如靠在栏杆上，低头看水的镜子，直到所有被虚度的时候，在我们身后长出宝宝的翅膀。我已经虚度了时间，它经过我，疲倦，像从未被爱。是时候，让勇敢的成全

像不知你有着怎样的故事，不知你去过哪里的哪里，不知呀不知山际是如的云，不知呀不知水如何枯干，不知呀不知鸟儿已成了树，不知呀你

穿过几条街和几家店和你相遇的夜，路边的狗牵着它的主人走向城市边缘，你也是迷路的人，我只是爱莫能助，我也不住在北京，又怎么能告诉你该去哪里。 河水 流淌， 流淌 道路 流通， 流通。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，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。 京津冀协同发展，疏通则不痛。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我叫刘坤，我手机里比较舍不得删的照片是一张我穿着短袖短裤，拉着大行李箱，在西安火车站的一张背影。这张照片是当时我上大一，然后9月份开学，然后过了不到一个月，我特别想家就回家了，因为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嘛。后来收假要走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也非常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他们，然后他们送我到火车站，然后我妈在我进站的时候拍下了我这张照片，后来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配的文字是人潮汹涌中一次次的离别感伤。后来我在火车上看到我妈发的这个朋友圈，特别感动。第一次离家那么远，然后这张照片也算饱含了妈妈对我的思念吧，所以这是我挺舍不得删的一张照片。 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低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

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，也许只字片语，一个不经意的表演，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。像一场

I'm retreating in covers and closing the curtains. One thing's for certain, oh, a year like this passes so strangely somewhere between sorrow.

是。

现在一半落叶萧瑟，也像现在的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里，有人叹息。这里的录音机又天天放着爱你爱你，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。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，也像往日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在流浪